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。黄伟文为杨千嬅写下最佳损友，齐秦为王祖贤写下大约在冬季， 我会更加珍惜自己， 我为你写下那些爱和曾经。音乐不止音符， 更美在 让往事动容。经典九六九和你一起听见每一份感动。 袁隆平团队选育的超级杂交稻品种优良香900近日通过了河北省科技厅的测产验收，平均亩产呢1149.02公斤，创造了世界水稻单产的最高纪录。近期首批中国制造的美国波士顿地铁车辆顺利下线，这批车辆是国内首批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美标地铁车，将在今年12月交付。最高检近日举行发布会，指出当前的计算机网络犯罪的主体日趋的年轻化专业化，需要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。我国首个湖泊环境保护领域国家工程实验室建设启动，将为湖泊环境管理提供更有力的科技支撑。农业部近日发布消息，初步预计呢，在今年继续调整优化种植结构的情况下，粮食产量呢将保持在1.2万亿斤以上，又是一个丰收年。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呢，九月份全国居民的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.6%，涨幅比上月回落了0.2个百分点。支付宝、财付通等20余家支付机构和银行已经按照了央行要求，在15日前完成了接入网联平台和业务迁移相关准备工作。北京新机场的各工程正按计划建设中，目前的航站楼正在进行屋面玻璃幕墙等安装，力争在2017年底实现封顶封围。 朴树呢是一位很特别的歌手，每次只要听到他的吟唱，就好像如同遇见久未谋面的老友，在紧紧的拥抱之后呢，千言万语涌出心底，却又不知从何说起，最终化为酸涩的泪水与淡淡的感动。而这首《那些花儿》呢，是既忧伤而又温暖的作品，简单直白的配乐和歌词却饱含着深沉而又朴素的情感，如同我们深藏在心底那些美好的青春和初恋，有遗憾也有欣慰，却终将被风吹走，散落在天涯。听到这首来自于朴树的《那些花儿》。

二十多年前，一集电视节目让内地的歌迷听到了一个甜美而又特别的声音，一首想你的时候打动了许多想念着撕裂着回忆着人们的心。这个声音来自中国台湾的歌手千百惠。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台湾乐坛，千百惠占据了重要的一席。在她众多广为流传的歌曲中呢，这首想你的时候仍被视为至今她的代表作品。听到这首来自于千百惠的代表作品想你的时候。 想你的时候，谁听我诉说？ 当我想你的时候，我的心在颤抖。 当我想你的时候，泪水已悄悄地滑落。 当我想你的时候，才知道寂寞是什么。 当我想你的时候，谁听我？ 九六九公益主张时间， 认真清洁胡渣，你要花掉五分钟；在跑步机上减去多余脂肪，需要一个小时。你可能用一生的时间来累积自己完美的形象，随手扔出的垃圾只用一秒钟就足以摧毁你的完美。诚邀你和我一起爱护自己和这个城市的形象。 绿豆被高空抛物砸中。 疼死我了， 头破血流变成了红豆。绿豆嫂急忙赶到医院，却怎么也找不到绿豆，谁知道它变成了蚕豆。为了自己和他人，禁止高空抛物。 亲爱的爸爸妈妈，你们好吗？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，说我学习很认真。爸爸妈妈，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。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，

情的过去，不要再缱绻被风里。冰冷的双手也是最后的温柔，情的年底，不要再留恋过去。哀怨的双眸也是最后的温柔，只是我不能再接受。不要再 的时候，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。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。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 969旅行者。 不同季节的旅行，最吸引人的当然是自然风光。每一寸土地，每一片树林，会因为时节的差异，带给你截然不同的体验。春天，我们来追溯花期，去看樱花、桃花和迎春花；而秋天，当然就是红枫银杏、白杨菜菊，来惊艳你的眼球。如果你不想在朋友圈里输给别人，就赶快来策划属于自己的旅行，和969旅行者一起来追逐这些秋日风景的好去处吧。不想去香山人挤人，那就去喇嘛沟门吧。这里的秋在北京绝对算得上是数一数二。北京的原始森林、原始次生丛林中被深红浅黄点染，身处其中的那份饱满的诗意总会让你浮想联翩。不止北京的喇嘛沟，钓鱼台也是你赏秋的好去处。因为这里的银杏是北京最早种下的一批，所以钓鱼台的银杏大道可以说是目前北京最有名的秋日美景之一。每到深秋的时节，这条被金黄的银杏叶洒得一片绚烂的路，就犹如魔力一般，美得让人震撼。那接下来为你推荐的这个地方来自云南的和顺，它是你深秋的旅行首选地之一。每一个来过和顺的人呢，总会一再说起这个远离城郊的小地方。它不算热门的旅游城市，却在一片的秋意里，成为旅人心中过目不忘的最美风景。在和顺，举手投足间就可触摸到斑驳的岁月痕迹和丰厚的文化底蕴。这个青山下的镇子，被青苔和雨水浸湿过的花岗台阶无处不在。许多居民呢，至今还保持着木屋子、木窗子和木门的格式。而秋天的和顺，一步一景，也让你忘却时间。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。今天的969旅行者就是这样。

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，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？ 渴望快乐， 就是这毒有毒。 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过于欣赏自己呢，就发现不了别人的优点；过于赞赏别人的优点，就看不见自己的长处。如果你盼望明天，那必须先脚踏现实；如果你希望辉煌，那么你需脚步停步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泽林，各位早安。 那天黄昏开始飘起了白雪，忧伤开满山岗，等青春散场，午夜的电影写满古老的眼睛，在黑暗中为年轻歌唱。走吧女孩，去看红色的朝霞，带上我的恋歌，你迎风吟唱，水挂在发上，结满透明的惆怅，是我一生最初的迷惘。就是泪滴，相信爱的年纪，没能唱给你的歌曲，让我一生中常常追忆。相信爱的年纪，没能唱给你的歌曲，让我一生中常常追忆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， 干事也好，干产品也好，或者是最后做品牌也好，一定是按照一个初心的标准，对自己进行要求也好，规范也好，去做事情。 实际上我们在做网络的人来讲，已经想到了这个初衷，就是说总是说要获得

自疯狂，这根烟吸一吸，别再想。你没说话是仁慈的做法，你怕我打听你在哪，我才察觉回不去的家，与当年想的有所偏差。女生在何方，是否安然身上，身旁以为能梦一场，我的心自由就能变成流浪。人一生最漫长是为爱独自疯狂，借根烟吸一吸，别再想。最漫长是离开你身旁，借根烟将心痛全释放，借根烟将心痛都释放。 就让我为你再流一行泪吧，就让我为你踏出那犹豫不定的步伐。黑夜，就让我为你再唱一首歌，就让我拥抱张开眼第一道曙光，转过身的刹那，让我为你再唱一首歌，让我为你再流一行泪吧，让我为你踏出那犹豫不定的步伐。黑夜，就让我为你再唱一首歌，就让我拥抱张开眼第一道曙光，转过身的刹那，绽放笑容吧。 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， 他

是一场梦， 都是一场梦。 来呀来，去呀去夜空，日落相识，来月相东，真情难填，满无情动。来呀来，去呀去夜空，来呀来，去呀去，都是一场梦， 都是一场梦。 来呀来，去呀去夜空，日落相惜，来月相东，真情难填，满无情动。来呀来，去呀去夜空，来呀来，去呀去夜 不觉得。